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四章三十五节到第五章，周报上印的是二十节，应该是二十一节。所以新约圣经路加啊，对不起啊，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五节开始，请你翻开你的圣经。今天孩子们有我们今天教会新的那个注音圣经来了，所以请孩子们多加利用新的圣经。由我来念上帝的话语。当天晚上，耶稣对门徒们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人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着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第五章，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常在坟茔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他远远的看到耶稣，就跑过去拜他，或跪在他前面，大声呼叫说：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上帝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巫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问他说：你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巫鬼就出来进入猪里，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放猪的就逃跑，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或你的朋友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底加坡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感谢上帝赐给我们他的话语，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主日，感谢你赐给我们圣徒们集体敬拜的恩典，尤其是在这段时间，我求你特别保守我们，保守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耳朵，每一个人的心智，让我们都能够领受你儿子他如何来到世上拯救人的这个大好的消息，也因此越加认识他。若我们中间有不认识他的人，也愿因为今天的讲道能够更加思想我们为什么需要得救，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的一位救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马可福音在第四章记录耶稣在海边教训人，应该这是讲加利利海的西岸，对众人和门徒们讲撒种的比喻。在当天晚上，耶稣对门徒们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耶稣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要渡到岸的那一边去。门徒们离开众人，耶稣人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与他同行。这 是很奇怪的用词和语气，门徒们把他一同带去，好像顺便带一件行李。他们跨越的加利利海低于海平面212公尺，周围都是高山，所以这个高低的海拔差，使加利利海的气候出名的不稳定。那晚刮起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马可说，当时耶稣在船尾枕着枕头睡觉，这是福音书里面唯一一次记载我们的主睡觉。他曾经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但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有趣的是，他唯一枕头的地方是在一艘船的船尾，他在风暴中睡觉。先知约拿也曾经在一艘船，风暴中的一艘船，船底睡觉。那艘船上的人对约拿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上帝，或者上帝顾念我们，不叫我们灭亡。而耶稣在这艘船上，门徒们也叫醒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所以门徒的求救之中是有几分，你听得出来，几分控诉，几分责备，还有质疑，你夫子，你顾念我们吗？有趣的是，耶稣后来会对门徒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总要警醒祷告，免得落入试探。我们的主他自己那天晚上他并没有祷告，他在睡觉。而且显然我们的主在风暴中睡得很沉，这个暴风试炼他的门徒们，但是对我们的主来说，这并不是试炼，也不是试探。门徒们叫醒耶稣要他做什么事？起来帮忙把水烧出船外吗？还是来帮忙摇桨？还是他们知道耶稣可以拯救他们，就如上帝或许顾念约拿船上的人，使他们不致灭亡？我们也会遇见风暴，我们遇见的风暴也时常怀疑上帝是否顾念我们，主是否在睡觉，我们心中有问号，他真的与我们同在吗？我们基督徒和世人一样，都会遇见风暴，甚至大风暴，甚至致命的风暴。但是与世人不一样的在于，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与我们同舟共济。所以世人遇见风暴，最终就必须想办法要救自己，其实最终也无法救自己。基督徒我们遇见风暴则做什么？喊信心口号。Yeah, 上帝总不撇下我，也总不丢弃我。 OK, fine, 可以，但是光喊信心口号那个效用有限。我们必须明白为什么上帝必不撇下我，也不离弃我。也就是说，我们遇见风暴的时候必须使用我们的脑筋，或者这是Ferguson 说的信心的逻辑。什么是信心的逻辑？这逻辑无非就是，若上帝的儿子与我在同一艘船上，那么上帝就不可能不顾念我，因为若上帝不顾念我，他就不顾念他的儿子，而上帝岂能不顾惜他的儿子？耶稣醒了，斥着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或住嘴吧，直接翻译，风就止住了，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或为什么懦弱呢？你们还没有信心吗？我们知道耶稣的门徒中有许多是在加利利海打鱼的渔夫，所以会叫他们如此害怕的风暴肯定不是一般的风暴。耶稣却说他们不应该胆怯，应该有信心。我想门徒们会叫醒耶稣，的确也相信耶稣是能够为他们做一些什么事，然而他们胆怯，就显示他们的信心不够。 这也给我们机会思想到底什么是有信心，什么是像一颗芥菜种可挪山的信心，或叫凡事都能够做的那个信心。是我们的信心可以挪山，或者叫风浪平静吗？还是我们信心的对象耶稣是他，没有一件事不能做。基督徒有俗语，你们都听过，不是人的信心有多大，而是你信心的对象，你信的那一位是大的。所以如果你要大有信心，你就必须确切的认识你所信的那一位他有多大，他到底是谁，他做了什么样的大事。耶稣那天晚上是借着行大事向门徒们显明他的身份，他是谁。诗人写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啊，哪一个大能者像你耶和华，你的信实是在你的四周，你管辖海的狂傲，波浪翻腾，你就使他平静了。门徒们看到耶稣平静海浪风浪，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大大的惧怕，直接翻译就是惧怕而大惧怕，双重的惧怕。换句话说，他们惧怕耶稣，或者惧怕耶稣所行的事，甚于他们惧怕那大风浪。这我想是人面对超自然现象本能的反应，或是人在上帝面前合一的反应。我不确定门徒们那天晚上是否全然认出耶稣就是上帝儿子，但是他们至少必须认真思考，这人到底是谁。5章第1节，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海的东岸地区，在那里有人养了一大群猪。那不是犹太人的地盘，因为犹太人不养猪也不吃猪。他们上岸的附近应该有一个罗马军团驻扎的 Hippos 城，那群猪就可能是罗马军团的粮食。对犹太人来说，加利利海的那边是外邦人的地区，是有猪有狗，是不洁净的地区。所以耶稣为什么要去海的那边？他自己曾经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去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我就是为这事传道出来的。所以或许他要去加利利海的东岸传道，但是他也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加利利海的那边不似加利利海的这边，在海的这边总有许多人到耶稣那里聚集，在海的那边没有群众拥簇耶稣，没有众人来迎接耶稣，反而耶稣一下船，第二节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用先知以赛亚的话，那人就是从活人之地被剪除的人，那人活在坟墓地，却只有死人与他作伴，他行尸走肉，却比活人还有活力，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够制服他，没有人包括他自己，他的生命不是他自己的，他受控于一群鬼，他日夜不得安宁。在上帝话语中，少有比马可福音5章5节更悲惨的经文了。他昼夜在坟茔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有谁听到他的呐喊？又有谁在乎？没有人，只有死人和一大群猪。有谁会用石头砍自己？只有生不如死的人。那人的肉身全然孤立，他的灵魂毫无盼望，他只有痛苦，他没有解脱，他的生命 就是一场不止息的暴风雨。第六节，他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去拜他，我跪在他前面，大声呼叫说：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啊，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上帝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他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但是他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过去迎着他，跪在他前面。有人认为耶稣一下船，这人就出来迎着耶稣，代表乌鬼是在积极的迎战主耶稣。但是我认为从上文下文看来，乌鬼不会想要直接对抗耶稣。在马可福音里面，我们注意，人总是认不出耶稣是谁，但是总是鬼知道耶稣的身份，他是上帝的圣者，是上帝的儿子，在此是至高上帝的儿子。若门徒们质疑这人到底是谁，乌鬼知道耶稣他到底是谁。乌鬼那天来到耶稣面前，不是出于自愿，乃是因为耶稣他主动招那人来到他面前。经文写，是因为耶稣曾吩咐他，乌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曾吩咐是未完成事的语气。那人跪在耶稣面前，因为耶稣已经正在吩咐乌鬼从那人身上出来。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他回答说：我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所以这个群有很多人讨论是否代表罗马军团。罗马军团的群 Legion 这个字就是罗马军团的意思，可能有5000人，可能有6000人，有人说有12500人，那应该都不是重点。重点就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是群，为什么他们是军团，因为我们多的缘故。他就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在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去附着这猪。耶稣准了他们，乌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你看得出来耶稣那天其实并不在意鬼要去哪里，他只在意他们从那人身上出来。你们要去猪群里去，就去吧。换言之，对耶稣来说，群鬼那天的下场只是这个事件的注脚，不是魔鬼最终的结局。最终的结局是硫磺的火湖里面。鬼求耶稣不要叫我受苦，这显示鬼至少畏惧地狱。就此来说，人比鬼还不如。人认不出耶稣，鬼认得出耶稣。鬼畏惧地狱，而人呢？人在意猪，2000头很无辜的猪。哲学家会说，这2000头猪就代表基督教信仰里面的道德缺陷。哲学家会说，耶稣大可赶走鬼，去哪里都可以，但是他居然容许鬼进到猪群里面去，害死了那些猪，这对猪来说并不公平。猪有错吗？孩子们，我问你们，你们读到这段经文，猪有错吗？猪很可怜，right？猪也很可爱，也很好吃。小玉和乐乐每周在高速公路上最期待看到的就是一卡车的猪，每次看到他们都我不知道为什么兴奋不已。我看到蹄膀，我看到培根，我看到梅干扣肉也会很兴奋。2000头猪可以做很多的挂包。2000头猪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是一群人的生计。或许那些放猪的人应该问耶稣：我与你有什么关？我们与你有什么关系？你来到这里干嘛？所以孩子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通常会觉得猪真的很可怜。放猪的人会在乎猪，学者们会在乎猪，你我也在乎猪。所以很多人会在乎猪，谁不在乎猪？ 唯独耶稣，唯独耶稣他不在乎猪。或许现代人会期待那群猪开口对耶稣说，难道你不顾念我们吗？所以众人就要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就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他们害怕，但是他们怕什么？是怕之前的被鬼附身的人，还是怕那群猪的事，还是怕耶稣？基督徒时常说，我要看见上帝，或眼见上帝的作为。但是人遇见上帝或眼见上帝的作为，人的反应通常都不是非常的好。彼得在山上看到耶稣变相，他就开始胡言乱语。犹太人看见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他们就想杀耶稣。耶稣的门徒在船上看见耶稣斥责风浪，他们就大大的惊怕，彼此说他到底是谁。而这到底是谁？他们所看到的无非就是上帝在施行拯救，就是那层平人，请你安静，如果不能安静可以到后面去。他们那天所看到无非就是上帝正在施行拯救，就是那曾经在昼夜里在坟茔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的人，如今怎么样坐着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那人不在死人中呐喊，反而坐在活人之中。他穿上衣服，不再赤裸裸的如野兽一般，他心里明白过来，就代表他清醒了，心智正常了，就如我们今天读经的时候的那个浪子一样。他生命的暴风平息，他不再需要锁铁链捆锁住他，因为耶稣来到他那里，那人就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耶稣那天跨海去救一个人，或许你以为耶稣当然理所当然的必须大费周章去救那个人，而我，你也许会想，我不像那个人。耶稣他不需要花太多力气就可以拯救我，我很好救，因为我的个性很好，脾气很好，我条件优质，我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的心智正常，我没有住在坟茔之中。弟兄姐妹，其实这并不是符合这段经文的逻辑。正确的逻辑是，如果耶稣连我这样的正常人都可以救，那么他必能拯救那被鬼附着的人，又聋又哑的人，心智不正常的人，无可救药的酒鬼。这段经文的逻辑是什么？你仔细看，在这段经文里面，谁比较好救？谁的心智正常？谁疯了？谁想要和耶稣在一起？又是谁要把耶稣赶走？谁得着怜悯？谁拒绝上帝的救恩？那些正常人，那些没有被鬼附身的人，那些有猪肉可吃的人，是他们不要耶稣。你告诉我，谁比较好救？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身边也有没救的人，你不应该失去盼望。为什么？因为如果耶稣都能够拯救你这样的人，他就能够拯救任何人，包括那些最没有救的人。老约翰写，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消除魔鬼的作为。你知道，这当然不是指被鬼附身的人所说的，而是指每一个活在黑暗权势下的罪人所说的。 我们每一个人的父本来都是魔鬼，我们本是可怒之子，我们生在罪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都污秽不堪，与上帝隔绝，与死人同住。我们都在山里呐喊，昼夜不得安宁，不是吗？然而上帝居然拯救了我们。如果上帝能够拯救你和我，他就能够拯救任何人。那些人，那些人看到原来被鬼附身的人，他们听到那群猪的事，他们就害怕。他们怕什么？或许他们害怕失去更多头猪。这是许多人讲这段经文，觉得他们看到这个世上的利益，因为如果耶稣留在他们中间还得了吗？以后就没有猪排可以吃。或许他们害怕，他们心里明白过来，就认知那2000头猪真正的价值不过是粪土。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也要得着基督。谁会这么想？谁？正常人吗？只有真正神志清楚，只有真正心里明白过来的人才会这么想。而他们那些人，耶稣来到他们那里，他们却不要耶稣。17节，他们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18节，耶稣回到船上，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注意17节、18节之间的对比。那渡海来到他们那里的，不外乎就是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污鬼认得出他来，众人却不要他。耶稣赶出污鬼，谁赶走耶稣？人。被污鬼附身的人清醒了，众人却疯了。鬼对耶稣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人们对耶稣说：我们和你有什么相干？离开我们去吧。但那一个人在经文里面，门徒们害怕，鬼害怕，众人们害怕，只有他不害怕。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和耶稣同在。耶稣曾经在山上随着自己意思叫人来，招了12个人，要他们常与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那天那人也要与耶稣同在。这不过是一个蒙召的人最合理的反应，一心要与主同在。你要与主同在吗？但是耶稣不许，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或你的人、你的朋友那里，将主为你所做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所以这段经文，马可福音5章1-20节，应该21节。这段经文实践的过程可能大半天的时间好了。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耶稣为那人所做了最大的事，也施展最大的怜悯。因此，我们的主耶稣可以对那人下最困难的命令，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你去回到你的家，你的人那里，就是之前你有家归不得的家，就是之前伤害你也被你伤害的人，就是那些害怕你的人，那些捆锁你在坟墓地里的人，你去告诉他们，主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主怎样怜悯你。耶稣那天并不在意那群鬼去哪里， 但是他非常在意那人要去哪里。耶稣差那人去传道。二十节，那人就走了，在底加坡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好，就是这样。在海的另一边，一个被鬼附身的外邦人，就这样成了耶稣第一个所差派的宣教士。并非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并非所有经历神迹奇事的人都是得救的人啊，吃五饼二鱼的那五千人，最终有多少人得救？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写，最后众人都离开他，甚至门徒们都离开他，以至于耶稣要问那十二个人说，连你们也要离开我去吗？耶稣曾经医治了十个大麻风的病人，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回来归荣耀于上帝和感谢耶稣。唯有他，耶稣说，起来去吧，你的信救了你。十个人之中一个。经历神迹奇事本身并不保证人得救。那天我们的主耶稣他跨海救了一个人，那人的身体和灵魂都得到释放。但是耶稣那天做的还不够。耶稣那天的作为都宣告他是什么样的一位救主。他行了唯有上帝才可能行的事，风和海和一群鬼都听从他的。他主宰自然，他也主宰超自然。他施行拯救大有能力，他也是有怜悯有恩典有丰盛慈爱的救主。耶稣说他来是为了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那天跨海为要寻找拯救一个失丧的人。但是耶稣那天为那人行的大事并不足以拯救那个人，其实也不足以拯救你和我。那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那有怜悯有恩典满有慈爱的救主，他到底是如何施展他的大能？他如何怜悯？他如何施恩？我们的主他自己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哦，先知约拿在大鱼的肚腹中三日三夜，是因为他不顺从上帝的旨意，也因为他不爱尼尼微的城之中的人。而上帝的儿子耶稣他三日三夜在地里面，是因为他全然听从他父的旨意，好叫父给赐给他的人一个也不失落，包括在海那一边的那个人。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的神迹，这个神迹，唯一的神迹，无非就是永生上帝儿子成了会死的人子，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的神迹。耶稣那天在加利利海东岸行大事，真正的意义要两年三年之后在十字架上展现出来。也就是说，不止那天，耶稣所行的一切神迹奇事，若非有各个他，若非有十字架，就毫无意义，也最终毫无功效。哪大有能力来拯救人的，他最终不是依靠行神迹奇事拯救人。不，他做的事比神迹奇事更难。他必须顺服他父的命令，他必须为人舍去他自己的生命。上帝的儿子必须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了人，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几年后 死在十字架上的，不外乎就是那天连风和海也听从他的，不外乎就是叫一群鬼进入猪群的。那最有能力的成了最软弱和最羞耻的，他为了救我们，他就不能够救自己。他从十字架上走下来岂是难事？他若可以叫风平浪静，他就可以从十字架上走下来，对他来说就是最简单的事。那天平静风浪的两年后留在十字架上没有走下来，两年后留在十字架上经历上帝愤怒的风暴，那才是大事，那才是上帝的怜悯，那才是最不可能也唯有他才能够成就的神迹。所以我们之后再也没有听到这个被鬼附身人之后做了什么事，但是我想如果我们留意，我们应该知道他做了什么事。很有趣，马可并没有说那个人回到他在格拉森的家里，反而说他在底加坡里传扬了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底加坡里 Decapolis 这个字在新约只出现三次，一次在这里，一次在马可福音第七章耶稣还会回到那个地区，还有一次是在马太福音带过去。虽然新约圣经不再提到底加坡里，但是我们知道之后在底加坡里发生了什么事，不是吗？底加坡里 Decapolis 的意思是十座城，这十座城其中有一座城叫大马色或大马士革，或者是就是扫罗要往大马色在路上遇见复活的主那座城。路加他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福音是如何传遍犹太地和撒玛利亚的，但是路加没有告诉我们福音是怎么传到底加坡里，或为什么在耶稣升天之后短短四年五年之内大马士革有一群基督徒，人数多到以至于扫罗要专程去迫害他们。大马士革有一群信主的人，其中有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哎，就是那个人去找扫罗或者保罗，把手按在他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为什么在底加坡里的大马士革有一群基督徒？为什么？因为从一开始就有一个人传福音给底加坡里的人，因为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就有一个人在底加坡里宣扬主所行的大事和主的怜悯。因为在主耶稣差派十二个门徒两个两个出去之前，他就已经差遣一个人去底加坡里。这表示虽然底加坡里的人那天厌弃主耶稣，主耶稣没有撇弃他们。有人认为主耶稣那天渡海的任务失败，因为他无法传福音，他也只救了一个人而已。耶稣渡海救了一个人，你觉得他成功还是失败？你觉得杀2000头猪是一个成功的宣教策略吗？耶稣渡海只为了救一个人，弟兄姐妹，主耶稣他是怎么救你这个人？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的救主拯救人拯救你我的方式，用最麻烦最绕路最不方便最没有效率 最愚昧、最软弱、最昂贵的方式，最不符合成本的方式。也幸好他是这样救人，也幸好他是这样子救了你我，因为若不是他付上最高的代价，就没有人得救。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那天晚上为了一个人，你差遣你的儿子渡海，我们就知道为了一个人，你乐意付上何等的代价。父啊，我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一个乐意拯救一个人的救主。天父，求你儿子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叫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明白过来，叫我们都明白，叫我们都数算你儿子为我们行的是何等的大事，他施展的是何等的怜悯。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